信电话95081。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京沪高速四环到五环出京方向，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到新发地出京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你好，我是耿化。那首先我们听到的是一首全中国强力首播歌曲，这是张信哲所演唱的《别让爱情不开心》。这一次呢，张信哲携手两位年轻的音乐人萧恒佳和张简君伟，带来这样一首旋律情歌。尽管歌曲的创作都是现在的流行音乐方式，但是张信哲情歌的表达让人有种重温90年代经典的感觉。从别怕我伤心到这样一首别让爱情不开心，张信哲带来的音乐感动从来没有改变。 全中国强力首播。 只有带走回忆，一点小小伤口而已，请别替我担心，我整个过去就让我们走到这里，过去让它过去，冻结彼此的心情，最后只留下我一个人哭泣，最后只留下我一个人孤寂。 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批评反馈，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 听完了全中国强力首播歌曲，马上进入到我们周日揭榜专题时段，中歌榜 Top 40 2018年第27中歌榜 Top 40，此刻为你揭晓。依照惯例，我们从第40位歌曲为你揭晓。那这首歌呢，是排在本周第40位，由萧亚轩所演唱的555。去年由于嗓音状况，萧亚轩推迟了自己新专辑面试的时间，那这样一首555也是他为网剧《动物系恋人》啊所演唱的片头曲，由陈珊妮作词，苗小青作曲。 想真的紧紧抱着，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失去的，越靠近真的紧紧抱着，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失去的，越靠近 39位。 这首小宋佳的《Her》由火星电台为他创作，依然是文艺范儿十足，进榜五周，本周第39位。 八位。 再拥抱我一夜，再拥抱我，再温暖我一夜，再温暖我，多么希望拥抱我一夜，再拥抱我，再温暖我一夜，再温暖我。 张信哲这样一首《不再》拥有十周的榜龄，最好位次毫无疑问的冠军头衔，这也是他携手年轻音乐人朱婧汐的一次创作，本周排在第38位。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2018年第27中歌榜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我们榜单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37位。这位歌手介绍说呢，这首歌的歌名他改动了两个字，本来是叫做最好的还没发生，可是为了要更加正面积极这样乐观的态度，所以张栋梁把这首歌的名字改成了最好的快要发生。 最好的快要发生，还要我们等一等，最坏的一次旅程，转身就要 36位。 你说不争的货币总着急上火墙，你说要的太多会快乐都找不到，你说看透的人有时也分不清该不该唠叨，你说总有一天人会变老，没什么不 韩创作并演唱了这首《爸爸的话》，来自于他的全新专辑《新上任》。在刚刚做客中国榜的时候，他也说到看到爸爸一天天的变老，有感而发写下这样一首歌曲。 第35位。 大猩猩指拇指腹一切束缚我的指度远度复数不能没嫉妒我骄傲的是你所嫉妒琴棋书画不在话下现在问题全部解决慢慢醒醒日清斗金现在答案变得戏谑由于人都起了无穷多解累得让我越挫越勇知道你我境界不同多解累得让我始终很重 来自于赖伟峰的我谢谢你啊这首歌曲进榜两周排在第35位属于同门的孙子涵这样一首爸爸的话入榜两周排在第36位听到这样一首我谢谢你啊好像跟我们之前听到的赖伟峰有点不同因为大多是那种音乐疗愈系的情歌这样一首 comedy rap 混搭了 reggae's 个性十足其实呢当年赖伟生出道的时候赖伟峰出道的时候就是以嘻哈风格为主当时他还是无极生的成员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2018年第20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我们榜单前进一个位置来到第34位这首歌曲进榜三周由易家扬作词刘胡毅作曲胡夏演唱的阅读爱情 我算是一个阅读爱情的学生还是一个浏览记忆的旅人爱总是来去时间哑口无声我只是一个阅读爱情的学生永远不懂关于思念的成分被这个世界折腾快乐要我等多久我等我在等墙上寂寞的时针来了又走的分针爱就是这模样教会吹不永恒他在问我肯不肯我算是一个阅读爱情的学生还是一个浏览记忆的女人爱总是来去无声让时间压口无声我只是一个阅读爱情的学生永远不这个世界折腾快乐要我等多久我等 第33位呢 谁送我寒冬落魄春暖风声时一次便作废了生死飞鸿跨雪追日天白丝戛然而止爱是指尖上月的刺是 迪丽热巴和毛不易所演唱的《浴火成诗》本周第33位。 32位。 最暖的忧伤，这是他为电视剧《温暖的弦》所演唱的主题曲，由陈晓霞和姚若龙创作，风格是那种舒服又细腻的感觉。这首歌曲呢，进榜四周，本周排在第32位。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2018年第27中歌榜榜单 Top 40的揭晓专题时段。那这一时段最后一支曲目是属于第31位，这首歌曲进榜三周，也来到他进榜以来最好的成绩。这是独立音乐人阿健今年上线的第二首单曲《为你离开做的小事》，这也是他写给过世父亲的作品。这首歌和他之前打榜的《去纽约》差不多是同时期创作的，是阿健在从 Vegas 飞纽约的飞机上写成的。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为你离开做的小事》。 记着旧摩托驶过四季，去附近的小镇赶集，你领着我满城冬夜你在，我就肯开着门出去看天上的星。年轻时我太忙了，寻找得不到的，后来我什么都不是，半途而废如朝夕，看不见嘴脸，用一台旧电视打发着不安，周末左眼闭上眼，你和月亮升起在群山。父亲你走了吗？还是还在这里？

导演马克·福斯特表示，维尼的形象会介于动画片和真实的毛绒玩具之间，而且罗宾的妻子艾弗林和女儿马德琳也都有虚构的成分。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登记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你好，我是耿化，我们继续来听的是全中国强力首播歌，这是王嘉尔的全新单曲，叫做 Fendi Man， 彰显了他一以贯之的原创精神还有音乐态度，不仅记录了年轻无畏的音乐理念，还巧妙融合了自己独具一格的时尚主张。歌曲当中呢，也是结合了2007年时尚品牌 Fendi 在长城举办的时装盛典，音符间皆是满满的民族骄傲感。 全中国强力首播， 2018年第27中国榜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到了这一时段，我们从第30位歌曲开始。这首歌曲融合了唢呐加上失真吉他以及中国鼓，打造了一种全新的摇滚风。我们就来听李晓东创作并演唱的进榜八周这样一首《我心常自在》。 来个问道，曲折问道，我的人心怎可言语？一边指点心心清静的那个我，牵挂着颠倒梦想，孤孤夜战上发穿越这世间乾坤之外也得保。我心常自在，只求常自在，喜怒哀乐皆苦。我心常自在，愿人间自在，忍者自当无敌。古人举例， 等风止几千年里，一边指点轻轻轻轻的那个我，牵挂着颠倒梦想，月亮上发穿越这世间，乾坤之外也得宝，我心常自在，只求常自在，喜怒哀乐皆苦，我心常自在，愿人间自在，忍者自当无敌。 无人我又在我等风止几千年里， 第二十九位， 皮肤干燥怎么洁面，而无可积满思念，床头太过暖，眼神会香氛去点，不能单身，方包与红茶从来两分，我像孩子一般依赖人，从无想过所爱的牺牲，离别你又怎做人，方知我从来毫无责任，是非不分，就被你着紧，等关心，终于知道，冷衫穿破也是你修补，家中所有没有你支撑不到，习惯被你待我好，十八万缺点足够你数，是我这块土内疚也不可弥补。 这是由林夕的弟子林若宁作词，由李克勤所演唱的《单身狗》，这也是他今年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首粤语歌，进榜三周，本周排在第二十九位。 这初众生，寂寞学拼命忍，很天真。 第二十八位。 这首迷幻色彩的《漩涡》来自于方百申，那这首歌曲进榜五周，本周第二十八位。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2018年第二十期中国榜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我们榜单前进一个位次，这首歌曲是来自于831共同带来的《致青春》。 我最爱的歌，谁还大声唱？我最爱的人啊，都去哪里了？我最听的手笛，谁还在身旁？谁把吉他陪着我继续唱？ 谁用青春痴青春把傻话当童话，那认真唱着这个啊，我最爱的歌谁还大声唱，我最爱的人哪都去哪里啊，我最听的兄弟谁还在身旁，谁一把吉他陪着我继续唱，致我满青春我有你的火啊，我最爱的歌谁还大声唱，我最爱的人哪都去哪里啊，我最听的兄弟还在我身旁，谁一把吉他什么也没在怕，是我们青春那无畏的模样，是我们青春我有你的火啊， 第26位。 我的动作总要为完美背锅，就牵着我的手，用红色加长片空间全部上锁。什么过程？ 这首 EDM 曲风的《屋顶着火》由宋茜演唱，宫格创作，在中国榜2018年第11期空降冠军，目前拥有10周的榜龄，和张信哲的《不在》同时是我们本周的两首恒星歌。 最高点 Don't wanna stay, You will never let me down, You will never let me down, Take it all the way, 去到最高点 I don't wanna stay, yeah, You will never let me down, Ooh, 天人容易犯错，屋顶会着火， 喂， 你说你老眼睛不好，你的手依然强，你走路摇，你很爱笑，没人比你更美，天边亮，你是否想我就缝这衣裳，你寄过来我穿上，是那么暖那么香，我小时候身上也有这种样的味道，我闻着它躺在床上睡着， 小诺诺尔曼创作并演唱的这样一首《奶奶的摇摆颂》，本周第25位。2018年第27中国榜榜单继续为你揭晓，我们榜单前进一个位次，第24位，这首《如歌》来自于张杰，这是他为电视剧《烈火如歌》所演唱的主题曲。 三位， 越是懂得放手，越是坐镜自负，爱情里走，没有一个人能说走就走，就算装得很洒脱。我藏了好多话没说，以为这就是成熟，就连后悔眼神不能躲。 23位是本周的一首进榜新歌，唱出了爱情当中的遗憾和怀念。这是萧敬腾从 Lion 狮子合唱团当中暂时分身推出的个人录音室单曲《你会在哪儿呢》。 走几遍，我试着能遇见，念着回不去的爱，我的成长像活该，你会在哪儿。 说到这首歌的词曲创作，也是老萧合作多年的好友前乐队 Band Leader 吉他手阿霍。 我藏了好多话没说，以为这就是成熟，就连后悔眼神不能躲。真的想你了，你会在哪呢？会不会偶尔想起我？旧地方走几遍，我试着能遇见，念着回不去的爱，我的成长像活该，你会在哪呢？ 第22位。 年轻专家怀疑你的顶部半真半假，别装还是个赝品，老古董。外头日新月异，你的光辉被困在哪？不懂你的麦穗之下，完全不懂。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周日接榜专题时段，我们首先来听两首全中国强力首播歌曲，一首来自于张信哲这样的《别让爱情不开心》。这一次呢，张信哲是携手两位年轻音乐人，分别是萧恒佳以及张简君伟，带来这样一首旋律情歌。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非常容易让人回到我们听他的像《别怕我伤心》、过火这样的老歌的感觉。真的是不论时光如何流转，张信哲在音乐当中带给我们的感动始终如一。我们就来听全中国强力首播张信哲《别让爱情不开心》。 全中国强力首播。 张信哲，别让爱情不开心。 通过中国榜全中国强力首播。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另外一首单曲，来自于王嘉尔的 Fendi Man。 这首歌呢记录了他年轻无畏的音乐理念，还巧妙融合了自己的时尚主张，融入了2007年时尚品牌 Fendi 在中国长城举办的时装盛典。我们可以听到音符当中都是满满的民族骄傲感，就来听这样一首王嘉尔 Fendi Man。 全中国强力首播。 王嘉尔 Fendi Man 全中国强力首播。在听完这样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将会进入到我们本周的 Top 40。 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批评反馈。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 2018年第27中歌榜榜单 Top 40，此刻为你揭晓。到了这一时段，我们进入到的是我们 Top 20的阵营。本周第20位这样一首歌曲拥有4周的榜龄，来自于零点乐队。2014年零点乐队复生重组之后，他们就很活跃，分别在14年、16年都有发专辑。最近呢，他们推出了2首单曲，分别是《恍若年少》，还有一首就是正在中歌榜打榜的这样一首《天下无敌》。 所有委屈，在天下无敌。 十九位。 本周新歌进榜第十九位，这首歌曲融入了他去大凉山采风的送嫁曲。 第十八位。 想给你穿上我的外套，搭配上你眉毛，我不能停止给你更多的好，记住一出味道，你有吸引所有人的外表，但就会给我放哦，眼神弱化的对照，飞机准备开上暴躁， 为你高歌唱 melody，生活主题代表 gravity， 无论你又飞去哪里，什么鬼天气或是你雨衣、让你从舒服中醒来，给你买了新名牌、放在窗边顺便泡上咖啡，想给你一点新的帅帅，以及你崇拜你心动，风速太快让海在扑通，一种扑通就扑通你不主攻， 这是由朱星杰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新歌《失眠夜》，本周新歌进榜第十八位。 这感觉我的一切只有你知道，这种感觉真的很微妙，我的一切包括你的感觉，给我用了从全报废， 想给你穿上我的外套，搭配上你眉毛，我不能停止给你更多的好，记住你出味道，你有着吸引所有人的外表，但就会给我放哦，眼神弱化的对照，飞机准备开始爆炸，穿上我的外套，穿上我的外套， 本周新歌进榜，朱星杰这样一首《失眠夜》，在 future bass 和流行元素融合当中，其实唱的是爱情当中的自省。好，我们榜单继续前进一个位次，2018年第27中歌榜 top 40的第17位是进榜三周，由五月天所带来的 I Will Carry You， 这也是他们为某款游戏创作的团队主题曲。 六位。 爱已在自我思 说唱歌手小鬼王林凯的一首嘻哈情歌《Good Night》，本周新歌进榜排在第十五位。而此前我们听到排在第十六位是进榜两周由莫文蔚所演唱的《半生缘》，我们在这里相遇。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2018年第27中歌榜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我们榜单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14位，这是毛不易所演唱的《牧马城市》。这首歌曲是由段思思作词，谭旋作曲，是电视剧《老男孩》的主题曲。我们就来听毛不易用他如何沧桑伤感的嗓音来唱出一个老男孩的喜怒哀乐。 有理就值得，同样错过了心爱的姑娘，宣告世界的那个理想已不知去向，为所欲为是轻狂，防不胜防是悲伤，后来才把成熟当偏方，当所有想的说的要的爱的都记在心脏，想去的远方，这来的去的给的欠的算一种褒奖，风吹草低见惆怅，但至少还有光，把烦恼痛了吞了 愿有个人成为你的远方。 第十三位， 长江再次划一地波浪帷幕，友情里浮现四方晨曦，罗家再次山川起伏为一季，修你名字在万花落尽，再次黄河再次长江再次罗家再次你我再次万年同呼吸，此时风起是知意。 武汉大学就坐落在洛家，作词人玉江毕业20年回到母校，让他更懂这座城市，于是提笔写下这样一首婉约又不失大气的《在此》，马上又作曲韩磊演唱，这首新歌进榜第十三位。 那天那地再次寂静一如初晴。 第十二位， 在无声欢浪的宇宙，情愿被孤寂，在独自拥抱的冷冻暗淡过眼眸，转身回首又随你漂流，残留着脉搏的温柔。如果所有的光芒都失去颜色，就 那英夜光，这是他为电影《幕后玩家》所演唱的主题曲。这部电影由徐峥监制主演，邀请那英来献唱，是因为人到中年之后，徐峥非常喜欢听那英的歌，从他的歌当中他可以自我反省自我疗愈。那这首夜光进榜四周，本周第十二位。听完这样一首影视 OST， 我们榜单继续前进一个位次，2018年第27中歌榜 Top 40的第11位，同样也是一首影视 OST，由栾杰作词，谭旋作曲，张杰为电影《远大前程》演唱的这样一首主题曲《真假》。 真与假，人心眼睛浮夸，这世界神鬼一念之差，假面下不朽是真话，苦海无涯浪迹浮华，我是谁寻找一个回答，路茫茫欲往前怎放下，第四方无天一圆花，抹在脚下

藏了好多话没说。 新歌五号，谭维维，你呀。 你呀，是我温暖的家呀。 新歌六号，许嵩，老古董。 老古董，你也曾受万日用来追捧。 新歌七号，小鬼。Good night,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安静的睡觉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迷人的味。 新歌八号，朱星杰，失眠夜。 想给你穿上我的外套，哪怕是你眉毛，我不能停止给你更多的好。 新歌九号，周密，我不管。 管他多沮丧，更加沮丧，谁还有更？ 新歌十号，焦麦琪，我的名字。 我习惯在包里藏一瓶。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北京 Music Radio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听评反馈。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周日揭榜专题时段到了，这一时段将会进入到我们 Top 10的阵营前十位歌曲排行。我们本周第十位这首歌呢，进榜六周，这是张碧晨为电视剧《烈火如歌》所演唱的《如歌》情感主题曲，作词刘畅，作曲谭旋。 九位， 吊起吻别的顶顶帽，兑换游戏的酬劳，在今夜安睡的怀抱，回味上张嘴唇的味道，都反对无效，哦，聚焦 Tia 田亚维这样一首别废话。在路上的时候呢，亚维嗓音出现了状况，没有办法发出声音，不过呢强忍着嗓子的疼痛录制完这样一首别废话。这首歌曲进榜七周，本周第九位。 第八位。 周杰伦这样一首《不爱我就拉倒》，新歌进榜排在第八位。我们可以听到编曲当中穿插了一段钢琴 solo， 让整首歌更有古典气质以及画面感。这首《不爱我就拉倒》由周杰伦、宋建章共同作词，周杰伦作曲，新歌进榜第八位。2018年第27中歌榜榜单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我们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七名，这是薛之谦作词，唐汉霄作曲，薛之谦演唱的《摩天大楼》。 午后，有人的方式是半推半就，到供不应求的网云里走，以没人顾及小草的感受，自作自受。摩天大楼想拥有，让人爱不释手，晶莹剔透盼以后才能高枕无忧，轻遮住我低级伤口。摩天大楼的道口，羡慕谁的自由，霓虹过后我自首，欢愉只剩皮肉，在海市蜃楼喋喋不休，自由自由，我尽量献丑，破旧一楼往里走，见我年幼时候带你消瘦，多自由，对我微笑点头，我肮脏的不敢伸出手，请毁掉我的摩天大楼。 Number 第六位。 夜未晚，岁月红一晚，若有下一站，南辕海 作伴，人未散，青春却消散。命运的答案开始简单，装作与爱你无关，用烟雾的阑珊换岁月的平凡。 周深无关。这首歌曲进榜三周，标题虽然是无关，但是唱出的却是对另外一个人的恋恋不忘，还有牵肠挂肚。而同时今年周深也在全国各地举行他人生第一次巡演深空间。 All up, let me block the pain for you. In this every moment, let me go through all the pain for you. Let me be the one to make you smile, overcoming all the fear. Let me be the wiping all your tears for you. Not a problem where you at. Yeah, yeah. Started from the place you're at. Yeah, yeah. Holding on, you're by your side. Let us ride till the end. Keeping all the promise, I gon' make it all for you. Writing rap like poems, let me read it next to you. You the gift from heaven, that I set my point of view. Let me prove that love lasts forever. If anybody bring me lifetime contract, I'm inside of you. Let the ranger hit my face.Let the thunder strike. Let me be the dark knight. Let me go to fight. Let me suffer all the pain. I know all the worst things happen 'cause they call it the lucky race. I don't make promises I won't keep. I won't keep. No emotion is too wild, too deep. Baby, you know. 这首 Lucky Ring 是袁娅维第二张专辑 Tiara 当中的隐藏曲，是她第一次和王嘉尔合作的。而说到这首歌曲的诞生，也是源自一次 Tia 的经历。有一次呢，她赴美参加这个颁奖礼，因为签证的问题原本是赶不上飞机，不过呢由于航班延误，也为解决签证提供了时间，最后呢得以顺利成行。这首 Lucky Rain 进榜两周，上周新歌进榜第八位，本周上升三个位次来到第五位。好，我们榜单继续前进一个位次，第四位，这首歌曲是余文文演唱的《体面》，上周新歌进榜第十一位，本周上升了七个位次来到第四名。 在熟悉的街，主角却换了人，再痛就当破茧，来不及再轰轰烈烈，就保留告别的尊严。我爱你不后悔，也尊重故事结尾。 rocker 身份入行的余文文靠着电影《前任三》大红，那这首《体面》由他作曲，也是他在深入林家这个角色之后产生的灵感。那最终这首歌曲也成为《前任三》的插曲，《体面》本周中个榜第四位。 再见不负遇见。 第三位， 我伸出手，唱 张靓颖贪恋，本周第三位。这首歌曲由文雅作词，万嘉明作曲，电视剧《归还世界给你》的主题曲。 Number 第二位。 一首新写的旧歌，他早该写了，写一个仁慈和失去的父亲讲和。早已想不起吹嘘过的风景，而总是记着他浑浊的眼睛，用我不敢直视的认真表情，那么艰难地挣扎着前行。一首新写的旧歌，怕你晓得那个以前的笑曾经有多傻呢。先是担心自己没出息，然后费尽心机想有惊喜，等到好像终于我明白了，你来不及，他不等你，你来不及，他等过你，你来不及。 李宗盛创作并演唱的这样一首新写的旧歌，上周通过中歌榜全中国强力首播。 一首新写的旧歌，怎么把人心搅得让沧桑的男人拿酒当水喝。往事像一场自演的电影，说的是平凡父子的感情，两个看来容易却难以入戏的角色能有多少共鸣。一首新写的旧歌，怎么就这么巧了，知道谁藏好的心还有个缺角呢。我当这首歌是给他的献礼，但愿他站在某处微笑看自己，有一天当我乘风去见你，再聊聊这歌里来不及说的千言万语。下一次我们都不缺席，比起母亲的总是忧心忡忡， 是啊， 他更像是个若无其事的旁观者，刻意拘谨的旁观者。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 这样一首李宗盛新写的旧歌，新歌进榜，排在我们的亚军位置，也是本周的黑马歌新歌最好成绩。当了父亲之后，李宗盛更懂自己的父亲，所以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样一首新写的旧歌，也是一首迟来的跟他逝去的父亲讲和的一首歌。好，我们继续前进一个位次，来到我们本周的冠军曲。这首歌曲呢，新歌进榜就来到黑马位置，第二周便荣登冠军宝座。那进榜六周，现在已经是五周蝉联冠军了，他就是16年没有发专辑的成龙所演唱的这样一首《物是人非》。在这里要继续恭喜成龙大哥，同时也非常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中歌榜。你好，我是耿化，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物是人非事事休，雨与泪是春生锈，高楼与谁伤，愿醉千杯酒，往事化成愁心不丢。孤影人瘦月如钩，梦醒情暖问几度秋，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又无头，喋喋不休。岁月那么久，记忆那么久，我窗听雨心思如残留，不见去年人，小道无人走，何时晴朗夕阳照西楼，挑灯黄昏风。